所幸的是这个贾旭良露了面了，他要不露面呢，我就得屈死而亡，冤沉海底。可又一样，他一想还得抓贼，这个东西太可恶了，我到底把你抓住，问问你是谁，为什么化妆报我的名字，咱俩什么仇什么恨，你这么做的手段太卑鄙了。老仙是出于气愤，这才把周身上下收拾好了，手提金丝大环刀，随着蒋平赶奔出事地点。这出事地点就是铁狮子胡同那座饭馆的门前，但是徐良跟蒋平赶到的时候，发现情况有变，不像在打仗了，没有喊杀之声，而且人全聚拢在一起，有悲声，不让谁哭，哭得还挺惨。哎呦，蒋四爷这心就一翻个，脑袋嗡嗡直响啊，心说怎么了，谁死了，跟徐良两个人加紧速度往前跑，等来到人群的后面，正好刘世杰一回头，呀，四叔你可来了，就三将军你也来了，徐良点点头，这个细情不必问了，那徐良来肯定是给放出来的，众人呼啦抽往两旁一闪，把头全低下。蒋平和徐良往地上一看，三具血淋淋的尸体，不看便罢，徐良一看，啊，顿时就昏死过去了。蒋平啊了一声，也背过气去了。那个说这尸体是谁呀？正是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和钻山鼠徐庆。究竟这三位怎么死的？怎么瞬息之间死了仨人？说书的一张嘴了不了两家的事儿啊，因为战斗到紧张的关头，蒋平率人请示包大人，要到八宝金殿请旨，然后释放徐良，这时间能短得了吗？那面办这些事儿去了，这块这个仗该打还是打呀？这个贾徐良武艺超群，旁人根本就不能靠近，再加上个八本红草上飞千万里，有万人之敌呀、啊！开封府要不是仗着人多，早就让人打败了。不管老的少的，眼珠子都红了，在这玩命，这才勉强把这仨人给圈住，但是时间就长了，老贼钱万里发现不好，他一看蒋平走了，心说话他搬兵去了，等一会儿军队来了可就麻烦了，我们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啊，有道是光棍不吃眼前亏呀、啊！现在不是动武的时候。想到这儿，他跟这贾徐良还有那年轻的一商议，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咱别硬碰硬，因为这个地点不好。那两个人也同意了，打着打着，三个人是抽身就走。单说穿山鼠徐三爷， 徐庆拎着刀正在这玩命呢，他比谁心里都着急呀、啊！你想想，事情轮到他们老徐家头上了，儿子被押入死牢，当爹的能不疼吗？面对着强敌和这贾徐良，他恨不能过去一把把他抓住，弄一个水落石出。但是呢，力不从心，自己这能耐不大，干着急冲不到眼前。可是打着打着，徐三爷一看，这个贾徐良凝神上了房了，要逃跑，三爷着急了。他可不糊涂，他一想，这样一跑了，何年何月能把他抓住？就好像鸟尽深山，鱼入大海呀、啊！我儿子这官司就没头了。老头子一着急，噌，也上了房子，正好追到贾徐良面前。你想，徐庆那能耐哪行啊？他喊了一嗓子：“好子子，休走！”抡刀就想剁。这个贾徐良在腰里一伸手，拽出一支镖来。这家伙打镖真准呐、啊！冲着三爷一抖手，招！这一镖是正中梗嗓。由于离得近，这镖打得够重的。三爷徐庆是哎呦一声从房上就摔下来了，连摔再伤重，顿时绝气身亡。韩章韩二爷紧跟着徐庆，还没等上房，一看老三摔下来了，韩二爷啊哇了一声，眼睛都红了，拎刀往上一窜，那意思也去追赶贾徐良。在贾徐良一抖手就是一镖，正打到韩二爷脑门子上，把头骨给击碎，顿时身亡。钻天鼠卢芳卢的也看得清清楚楚，老头子哎呦一声，兄弟可疼死我了，年岁也太大点了。老头在这一着急，身子一摘位，哭痛摔倒。事情也凑巧，饭馆门前呢有两个石墩，这石墩啊是准备上马用的，个小够不着呢，蹬这石墩好上牲口。老头子这一头正好摔到石头上，顿时摔了个脑浆崩裂。老少的英军看，哎呦可坏了，哇，全围拢过来看这三个人，因此折扣逃走。那这事儿就跟徐良他们脚前脚后，等徐良赶到了，这三位的尸体还热乎着呢。这时间才有多长？徐良一瞅老爹爹死得这么惨，就好像把心摘起去一样，所以他背过气去了。蒋平呢，那叫大无义，自从白玉堂死了之后，剩他们哥四个，这回好，一块死仨，就剩他老哥一个了。蒋四爷能不难过吗？悲痛欲绝，这也昏厥过去。哎呀，那乱就甭提了。有人转身奔开封府送信儿，这时候天也亮了，路口全戒了严了，老百姓离远处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包大人亲自坐轿赶到现场了，等下了轿子，到了人群中间，相爷一看，也是连连摇头叹息。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难过有什么用？马上传话收尸，打扫战场，用三具大棺材，三辆大车，把三老拉回开封， 腾出个跨院来，高搭灵棚，把棺材全停上。就这个消息刹那间传遍开封整个京城，九门九官、士农工商、男女老少都知道了。哎呦，这贼可太厉害了，把开封府的几个官人全给整死了，怎么的。有的没看着，说的还挺悬，说这贼会打飞刀，会系法宝，口吐白光，当当当当，都一些荒诞的传说，咱不必细讲。总而言之，这件事没有不知道的。包大人作为开封府正堂，不能不及时向皇上奏明此事，因为这三位是国家的命官呢，都是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哪能不起奏呢？赶紧剧本上奏。仁宗一听也深感内疚，哎呀，仁宗把头低下了，掉了几点眼泪啊，心说你看这事干怎么办到冒出来个假徐良呢？他怎么跟徐良一点分别都没有，我也认不错呀。你看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真有冒牌货。只因我一念之差委屈了徐良，才招来了大祸。倘若徐良不贪官司，这三老也不至于死得这么惨。哎，看来全是朕之过也。其实这个赵祯呐，不算昏君，有时候还挺明白。马上降旨，追封三老，每人头上加个忠字，官升一品。国家拨躺银，要给这三位隆重治丧，而且皇上传下旨意，一定严拿凶犯，在全国通缉，给三老报仇。当然他不能去了，他让内务府的宁总管做全权代表，代替皇上到开封致哀。在封建年代这就了不得呀，这开封府可热闹了，在京城里面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科道、文武官员纷纷赶到开封慰问。徐良、艾虎、白云生、韩天锦、樊子都、卢真都身穿重孝，因为小五爷嘛，虽然自己家没死人，也跟自己家长者死是一样啊。尤其是徐良哭得眼睛都红了，后来变成干嚎，光有声没有泪。蒋平一再解劝呐、啊：“亮子，以身体为重啊，你哭死有什么用啊？孩子，留得三寸气在才能报仇。你要把身子骨伤了，那正趁了敌人的心意了。哎，别哭了。”但是这玩意劝皮儿劝不了瓤。徐良一直哭得嗓子都哑了，黑天白天在这守着。卢真、韩天锦当然也不例外，小哥俩哭得背过多少回气去，人们看了无不伤感呐。简短解说，为了三老宾天的事儿，京城就闹哄了十几天，这才多少的平静了一些。现在不能把这三具棺椁运回原地，也不能入土为安，按皇上的意思抓住贼寇，在灵前的祭灵，那时候再大出兵，现在不能。 暂时咱停在这儿，派专人在这守候。蒋平大家一商议，得抓贼呀，哭有什么用？能瞒得了吗？要把这个贾旭良千万里抓住，千刀万剐。因此大家就动起来了，跑出在开封府的值班的余者，赶奔九城，连城内在官乡每条大街进行周密的侦查，结果一无所获。就这样又过了十天，也就是从三老兵天以后的二十天了，大家心急如焚呐、啊，这怎么办呢？看来京城是找不着了，就得往远地方去。徐良的精神也好多了。这一天，大家吃完了晚饭，都在差官棚校尉所就坐，商讨这件事情。有在床上坐着的，有在椅子上坐着的，还有靠着门站着的，这屋人可不少啊。人们正在议论这个事儿呢，方叔安来劲儿了，肚子拧肠疼。你说这些日子把他也哭坏了，哎呦，爷爷长爷爷短，把嗓子也哭忙后。大伙看了是深受感动啊，一瞅方叔安这人真不错，别看以前失身于贼，自从到了开封就看出这个人的人品比较好。当然了，他跟徐良这关系那是笑话了，可是方叔安还挺认真，哪怕做梦呢也说不错，干老长干老短，叫着这亲热劲就甭提了，所以也没人给他支罗锅，他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得了。由于日夜的操劳，饮食吃的不大，方叔安这肚子有点不好，一天竟往茅房跑了。这大伙正议论着呢，他又来劲儿了。哎，众位少坐呀，我就方便方便。哎呀，这肚子！双手提着裤腰带，他出来了。这茅房啊，挺远的。这方叔安转身奔茅房跑，走到一半他就受不了了。哎呦我的妈！你倒等会儿！哎呀！这玩意儿他不等啊，方叔安急得简直真魂出窍，没办法了，正好在墙根下边花丛之中，他就把裤子脱了。方叔安一想，就这儿吧，完了事再收拾呗。哎呀，他蹲到这块方便方便，因为这个肚子不好，他且蹲着呢，这时间就不短。后来这肚子多少好了一些了，方叔安这才把头抬起来了。哎，有什么便有病，缺什么便缺钱呢，一点都不讲。怎么回事？他发现头顶上掠过两条黑影，就在他身后这个墙上奔房，唰唰，把方叔安吓得一蹦，没擦屁股把裤子就系上了。不好，有贼！方叔安一想，我们现在正抓贼呢，但是一点模样都找不着啊，但盼着真是贼，这就好办了。他又高兴又吃惊，也要在这草丛之中他钻出来，在后边偷着跟着。那方叔安能耐不怎么样，夜行术还不错，蹑足潜踪跟随这两条鹤影，就发现他们到了差官棚校尉所，趴在房顶上了，可看不真是在前坡还是在后坡，因为天太黑。方叔安假装不知道， 咳嗽着迈着步往校卫所里头走，一边走还一边捣鼓，哎呀，这回算免了祸呢，这肚子可不疼了，明天那还得找赵先生给我看看，再抓两副药大概也就康复了。哎，他捣鼓着进了屋了，屋里的人正在议论，谁也没注意，但这方若安凑来凑去就凑到徐良跟前儿，把声音压低，干爹，房上有贼。那徐良多紧脚，一听心就一翻个，他是乐的一翻个，他盼着来贼，要上哪抓去。徐良表面上不动声色，还谈论这些事儿，就像没听见一样。说了那么几句，徐良也站起来，我这肚子也不太好，我到外头方便方便，你们先谈着。徐良那个样子，一边解裤腰带一边往外走，挑帘笼出了门，一拐弯半后走到后枪这，徐良站好了，往左右看没人，脚尖点地，脑瓜一扑棱，噌，他上了校卫所的房了。徐良闭住气，等在后坡爬到房脊上，探身子往前坡一看，可不是吗？前坡那趴着一个人，这人穿着夜行衣，你要不注意根本就发现不了，手扒着房檐，探头缩脑，正听底下谈什么。徐良暗自咬牙，好小子，但盼你就是那个假徐良啊。方若安说，俩人，那个在哪儿呢？徐良拢目光往四外看，看了半天没有，就发现这么一个，有一想不能让他走了，抓住一个也行啊。徐良双腿迈过房脊，两脚一蹬，把自己就射到前坡上，那个快劲儿，整个奔这黑影就扑来了。等这黑影也发现了，也晚了，被徐良一掌整个在房上给揍起来，啪，鲜花扑通，摔到院里头。这位啊，摔得半死不拉活，想起都起不来了。正在这时候，方叔安领人就冲出来了，到外头不容分说，把这家伙绳捆上绑。徐良二次低撩上房，单惊独立，打凉棚往四外观瞧，没人。回过身，他问方叔安：“你不是看错了？怎么才一个？没有啊？”我明明看的是两个，也许我看错了。徐良仔细找，还是一个。这时候蒋平火往上撞，心说这贼也太猖狂了，今儿个非得撬开他嘴巴看看他是谁。先不用禀明包大人，这帮人打算过一趟，就在校卫所点起几十盏蜡灯，桌椅板凳挪到旁边去，老少英雄端坐，让方叔安爱虎把这小子推进来了。哟，这家挺横，比秃尾巴狗都横，脑瓜直木愣，不服不忿的。再看脑门子也摔青了，腮帮子也破了皮了，浑身上下都是土。这位啊，有个二十多岁，方叔安一看就认出来了，那天上饭馆吃饭有他一个，钱万里、贾徐良还有年轻的，就是那小子，他叫什么名始终不知道，这回看得清清楚楚，一瞅这小子黑灿灿的面皮，25、26岁，多少有点小黑胡，俩眼倍儿亮，浓眉大眼睛，一瞅就知道武功底儿不浅呐。有人把他鬼头刀一给拎进来，蒋四爷一脚蹬着凳子，里着狗油壶看了看他，嗨啊！我说何字儿， 道个腕吧，这屋没外人，有什么你就说什么，还等着我费事吗？这家不言语，爱虎过去给他个嘴巴，啪，他妈装什么蒜，说不说，问你你听见没，你叫什么名字？这一巴掌把嘴角就给打破了，但是这位满不在乎，把脑子一扑棱，瞪了一眼爱虎，哼，你们不用攒鸡毛凑胆子，爷爷有名有效，但是一样不告诉你们，讲评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显微1033三河秀空健美的声音。 你就是我唯一的宝，喜欢看你甜甜的笑， 你就是我一生的依靠，我要和你一起到老。 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三河市蒲然生态园协办的爱在七夕相约蒲然大型相亲联谊活动于七夕当天在蒲然生态园隆重举行。本次活动通过破冰、沟通、互动、融合、牵手等环节，让参与者在轻松愉悦的游戏环节中相识、相知、牵手。三河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单身青年职工，均可通过本单位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报名，年龄限22至32周岁。报名方法：本人户口页复印件、本人近期生活照一张、本人学历证书复印件。参与爱在七夕相约蒲然的单身青年，可在报名处选择诗词七夕或情书七夕或情歌七夕，选择任意一项才艺，通过电波大声说出你的爱。咨询电话：3088118、322-1234转8003。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方书安喊了一声：“来人！”从外边走过两个当差的来，方老爷有什么吩咐？方书安趴在他们的耳边嘀咕了一阵，这俩人听完了一皱眉：“这你去照办。”“哎，是。”“干什么去了？”“奔茅房去了，拿马桶拎了半桶茅房的货往外间屋一放，大伙熏的全把鼻子堵上了，心说你这什么损招。”方书安蹲在这个贼的面前：“哎，闻着味儿没？给你准备点吃喝，你看这多有滋味，你说不说？你小子要不说，我就给你灌。我说的出来就做的出来。”说着话，方书安点袖面一挽，这就要下手。这位一看的一皱眉，心说怎么打我也不在乎，他妈惯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喂喂，你说不说？喂，我说，这不就得了吗？咱们两头都省事，大点声说。那你叫我说什么？先说说你是谁。 我姓赵，叫赵凯，人送绰号叫夜流星。 干老你听明白没？徐亮点点头。 我问问你， 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两个。那个呢？不知道。到这我们俩就分开了，谁知他上哪儿去了？那个怎么是谁？是我的同伙，叫海里翁孙清。好了，你们奉谁的命来到这儿的？你们想干什么？这事儿不奇怪，想听听你们谈什么，下一步是怎么打算的，你们都想干什么，我们就为这事儿来的。谁让你们来的？我在问那个贾旭良，他是谁？他叫什么名字？要耍花活，我他妈非给你灌不可。方若安说着话，拿着粪勺就活弄着粪汤，喝着不是这味儿就甭提了。徐良过来一把把这叫赵凯的拎起来了，哇把力气就，你说究竟是谁？你今天要不讲，我绝不能饶着你。方若安就张着要怪，这位就有点犹豫了。好好，我说别管，你不问那个贾旭良吗？他刚想要说，就在这时候房上打下一只镖来，这只镖是打旭良啊。一道寒光从门就射进来了。旭良耳朵够多尖呢，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一听脑后恶风不晒，徐良过去一低头，他躲过去了。对面的这赵凯没躲开，正好打脑门子上头，咔嚓的一下，把头颅骨击碎，顿时身亡。那还没问出来，没把徐良给气死，一拧身就跳到院里。哗！老少英雄全追出来。徐良一抬头，眼前黑影一晃，老心儿一扬胳膊，嘎巴就一支袖箭。徐良打暗器，那就甭提了，指哪打哪。由于他太激动了，还想抓活的，所以这支袖箭没往致命的地方打，一扬手。正好打在那位腿肚子上头，就这下也不轻啊，把那位疼得吭的一声，身子一摘呗，好像没在房上掉下来，但是是没头就跑。徐良上房就追呀、啊，这阵儿白眉大侠把一切都豁出去了，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我赶到鬼门关，你钻到耗子窟窿里我也得把它抠出来。再看头前那个主是扶伤而逃，老少英雄紧追不舍，出了开封府，跳到大街上，先奔棋盘大街。那位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玩的命给他跑，但是他怎么跑得过徐良啊？他自溜钻了胡同了，大伙又追进胡同，眼前是一道大墙，那位把脑袋一扑了，嚷翻墙而上，就跳进院去了。徐良刚要上墙，被斩南侠一把把他拦住了。等等，张大叔，你拦着我干什么？徐良不可造次啊，我怎么瞅这地方这么眼熟啊？来，先包围！哗一声，老少英雄把这院给包围了。然后斩南侠拉着徐良，梁子，咱奔前门看看。这京师重地，这是王府大街，全是有身份的人。你光顾抓贼了，贸然闯进去，一旦惹了祸怎么办呢？咱还得谨慎着点。总而言之，他没离开京城，他就跑不出咱的手心去。徐良一听啊，展大叔说的对，人上了年纪，头脑冷静，经验丰富，我别被抓贼再捅了娄子。 把这个宅子整个给包围了，鸟飞也得有个影子，断定他是没出来。他们一直来到正门，结果来到正门一看呢，傻眼了，这门口这个漂亮，这个气派就甭提了。这座门楼是金顶朱户，金顶门楼上铺着黄绿琉璃瓦，朱户是红油漆的大门，这都是有尺寸有等级的。一般当官的有这样的门户吗？你要涂红色的大门，铺黄绿琉璃瓦，犯下掉脑袋的罪名，那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这一家是谁呀？门洞上高挂一块大匾，长明灯照着亮，人们看得清清楚楚，安乐宫。闹了半天沾黄亲的，门关着，门口冷冷清清的，蒋平众人全站住了。徐良就没想起这安乐宫是谁呢，问展昭和蒋平：“二位老人家，这安乐宫是谁？”哎呦，四爷一看麻烦了，和蒋平知道这安乐宫是谁呢，本宅的主人姓范，叫范荣华。要说这个书的前套，包公案或者三侠五义，曾经提过这个人。有一段书叫狸猫换太子，李国泰到西华县草桥镇要了饭了，被范老夫妻收留，后来范老夫妻死了，把李国泰托付给儿子范荣华。这个范荣华对待李国泰就好像生母似的，这个孝顺甭提了。娘儿俩相依为命过了多少年，后来包公沉舟放粮回来，路过西华县草桥镇天气庙，在这断案，这才发现李国泰。包公定巧计，八月十五闹安庆宫，才召集仁宗母子团聚，京戏上叫打龙袍，说书上呢就大闹安庆宫府。打那以后，这范荣华就了不起了，皇上感其恩，称为玉帝，加封他安乐宫。大宋朝除了我之外就是你，这个江山有咱哥俩执掌，因为你对我娘太好了，又是老国太的育儿干殿下。可是范荣华本人挺好，他根本也不认字儿，是个粗人，因此跟皇上要求让我享服刑，给我官我不做，我没那能耐。皇上没办法，就在西华县给他修造安乐宫府，每一年拨专款供养范荣华，还加封他个天下都地方。其实哪有这官儿，这是范荣华自己讨的，什么事儿我都管。现在他这府地已经挪到京城了，在京里面王府大街给他修造的安乐宫。可惜这范荣华岁数不太大，一场重病身亡。范荣华死了，这个爵位由他儿子继承，他儿子叫范继华，就继承他爹的意思，现在是安乐宫啊。那在皇上的面前说一不二啊，小皇上一样。要不为什么金顶朱户，这也是三尺禁地，街口 有上马牌下马牌，文武官员到此止步，文官下轿步行，武将得下了马牵着马过去，门口不准喧哗。如果要招惹了安乐公，安乐公府里头有皇上御赐的九尾弯弯棍，打死你是先斩后奏，将官大一级，打死无论。你说这还了得呀？现在刨出皇宫就属这儿啊。蒋思维一瞅，吓得脖子冒凉气儿，幸亏展昭把徐良给拽住了，不然蹦到院里抓贼去，呜嚎一喊，范继华一瞪眼，命都没了。这徐良刚出来刑不牢，这不又入了虎穴了吗？四爷一拨了脑袋，我梁子，你看准了吗？那黑影跑到这儿来了，一定不带错的，以血迹为证，我把他腿打伤了，不信你们仔细检查。哎，对了，我得好好看看，这事儿可不能马虎。蒋平领着人回去，转到墙根之下，打着了火扇子，仔细一看，可不是吗？这个鲜血滴滴答答到了墙头上，果然进了这个院的。蒋平一想，大概这人叫徐良追急了，实在走投无路，见哪他就往哪跳呗，所以才跳到这府里去了。这我们得搜查，搜查也有理由。四爷壮着胆子又回来了，来到门这儿，梁子不可造次啊，容我过去叩打门户。蒋明都不敢使劲儿，啪啪啪啪啪啪，开门呐，开门嘞，啪啪啪啪，敲了好一阵，里边这才有脚步的声音。这人呢还挺不高兴，嘴里骂骂咧咧的，我说大半夜的，这谁呀、啊？跑到这儿挠门来？你是撒腻仗是睡毛了？真他娘岂有此理！来了来了，何苦的呢？打搅大爷的好觉、哎，把脚门开开了，从里边探出一个脑袋来。蒋平一看，这位四十多岁，留着断梁胡须，穿绸裹缎，你想想王府门前都是二品官呢，一看这模样就是守门的头头。四爷一抱拳，哎呦，辛苦辛苦，哈哈哈哈，实在是对不起，打搅您的好觉了，我是开封府的，我姓蒋，叫蒋平。说着话把龙边信票拿出来往前一递，龙边信票那就是自己的证件，你光说你是谁行吗？往前一递，那人连看都没看啊。蒋平啊，什么事儿啊？有这么点事儿，今天晚上我们捕盗捉贼，有个贼跑到您这座府里头来了，我们夜一将他包围，打算到里边捉拿于他。还没等蒋平这话说完呢，这小子挠了一声，把蒋平吓得一哆嗦。嘿，我姓蒋的，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这什么地方？这是，这也就好像三尺禁地一般不二啊！你是什么东西？一张嘴跑这抓贼来？哦，你这意思打算进院收藏收藏的？你错打了主意了！滚滚滚滚滚滚！咣，把门关上了。蒋平气得一缩脖子，唉，一想真没辙呀，人家嘴大咱嘴小啊，就拿这龙边信票不好使唤，回来 跟徐良和展昭一商议，南侠说还得跟他解释解释，他不让搜查也得搜查，四哥我过去找他。南侠过来砸门，咣咣咣咣咣咣，这回拍得重一些，又等了半天，还是那位把门开开了。这回开开门，可是不是鼻子不是脸的，我说你们怎么回事，起哄啊，搅闹王府啊，倘若我们公爷动怒，你们还活得了吗？滚！南侠把怒火勉强往下压了一压。这位大人，您说话客气点，我们可是为公事而来，别忘了我们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有权缉拿责扣，因为我们发现这个贼确实逃入贵府，我们不得不拿呀。当然了，现在公爷正在熟睡之时，可怎么办呢？事情出于特殊，也讲说不起。借您口中言，传我等心腹话，请公爷赏开一面，我们要抓贼。我想对安乐宫也有好处，不然的话，这个贼倘若在贵府行凶，你们可就悔之晚矣了。你倒挺能说的啊，你是谁？在下展昭。啊啊，知道了，啊啊，南侠客。哎呀，怪我没睡醒啊，有眼不识泰山。不过展老爷，您说的有没有理？有理。你们开封府就讲究捕盗捉贼，可有一样，分上哪儿抓去？这可是受过黄风的地方，一般人不能擅入。这么办吧，烦劳你们回去跟你们包的人请示一下，拿一封搜查证，你看怎么样？得有开封府的搜查证啊，不然的话，就凭你们这一说，我能放你们进来吗？倘若公爷怪起来，我也没法交代。给南侠一想，可也是，因为他这地方不一般呢，光凭我们几个人那哪行啊？好吧，要如此说来，我现在就去取。这位把门又关上了。南侠知道遇上麻烦了，跟蒋平、徐良一商议，马上派蒋平回开封府，见包的人，到那儿取唐玉。包的人不批，这事不好办呢。蒋平临走的时候告诉徐良，严加戒备，可别让那小子溜了啊！现在一切希望都在他身上。我知道。这人们上房的上房，上高的上高，堵门的堵门，眼睛瞪得一般大，在这密切注视着。蒋平跑回开封，见着包的人，把以往经过讲说一遍。其实包公也被惊醒了，穿着便衣在书房听信儿呢。听蒋平诉说完了，大人也一皱眉啊。蒋平，此事可有把握？ 错不了，我们亲眼目睹，肯定在他府里边。 你的意思是说，姓范的跟贼还有什么勾搭连环？ 这我可不敢说，反正目前来讲，这贼肯定是在这院的。我们不搜查，这事不好办，得抓住审问才能知道内情。 好，包的人立刻发下唐玉，开封府大戳卡上了，这就是搜查证。在京里头，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八大朝臣各做府地，见着这个一律得放行， 因为这属于开封府管辖呀，哪个敢不听啊？ 蒋平把唐玉领下来，第三次又来到府门这砸门。等砸开门，还是那位。蒋平往上一递，看看， 包的人唐玉允许搜查，行个方便吧。 那位这才没词儿， 好好好，既然这样，我也得先打个招呼，让大伙穿好衣服，也好有所准备，好请便。这位陌生走了， 又过了好半天，大伙急得直蹦啊！ 大门这才开开，里边点起不少灯笼来，照得挺亮。那把门的出来，跟蒋平和展昭说：“二位老爷，这可是有尺寸的地方。你们进来多少人，最好报个数，我这儿登下记。倘若丢了什么东西，出点什么差错，我好找，对不对呢？咱们先小人，而后君子。希望你们到了院里不要高声，姑爷正在睡觉。” 是是，我们都知道。 大伙一算，你进来12个人。徐良没进去，就堵着大门在这待着。蒋平南下，带着小七杰、小武艺先进来了， 到这院直奔大墙。 一看是这道墙，哎，仔细一瞅，地下有血迹，但是这个血迹不远就没了。而究竟这人哪儿去了，一点不知道。大伙顺着墙啊四外寻找，在院里转了几圈，什么也没有。回来开始住各屋里搜查，这一搜查，这把门的又不干了。哎，等等等等，你们刚才说不抓贼吗？这贼还能进我们屋吗？哪个屋都有人啊，要看着贼，我们能看不见吗？你这不强人所难吗？最后展南侠把脸往下一沉，问你贵姓啊？免贵姓李。你是贵府的什么人？哎，总管。好，李总管，咱把话说清楚，这有包大人的唐玉，允许搜查任何人，不准阻拦。如果阻拦的话，我们可不客气了，这个屋子我们是非查不可。因为你看看，你们数百间房子，空房居多，你知他能藏在哪个屋？你敢打全保屋里就没有贼吗？要抓住你怎么说？ 这万一……哈哈哈哈，好嘞， 那你就请便。我不得不把这话说到头前，如果我们丢失了什么东西，咱们再算账，让他搜，让他搜。南侠带着气，领着蒋平众人开始搜查了。先在门房搜，这门房就15间呐，房上房下四面八方没有。又搜是配房，配房一面20间，搜完了没有，奔二道院。二道院就是铁瓦阴暗殿。这座大殿宏伟高大，静静悄悄的，有人在这值着班。两旁边有耳房，一面5间，搜完了没有，又推开门进了延安殿。这里边空旷高大的，正中央的宝座，两旁边的茶几、太师椅，上头都铺着星星红的毡子垫，转一圈空空如也。没有办法，继续往后搜，东跨院、西跨院，甚至连仓库都搜到了，没有。可再往里走，属于内园，内园就是